庚字呢就是讲这个以色界，都是异类状色。眼色呢就是九现身啊，九种现啦，刚才讲过以色几多种现身呢，咁以色呢是除了这个明，以色不用灯光都听到的，在黑暗的地方在夜晚睡觉熄晒灯有声音即刻听到，所以呢就以色是八种现而生，亦有两重能所啦，以的文性是无形无相的，是由这个星层然后显这个以根的文性，这个是由层发之星啊，星层自己不知道我是声音啊，咁啊，边个知道有声音呢？咁有我哋嘅慢性，然后知道有声音。咁呢个咧就因根有相，根层乎为因缘而产生呢个意识，呢个系第一重能所。其次咧，以根同埋星层两种为缘，然后生起呢个意识。以根同埋星层系能生。以色为所生是第二重能所，在这个耳眼两方面我比较详细的解释两重能所，以下呢其他的鼻啦、舌啦、身啦、耳啦都是这样，都是有两重能所，以下就不需要再讲了。现在呢就变了啊，他说阿能，佛说阿能啊，由以所命，以声为言，生于以色。那佛的意思就说，你阿能既然明白了眼色为言，生于眼色，当然亦明白以声为言，生于以色啦。这里是改这个因缘生法，改这个因缘生法亦有两重能所，刚才已经讲了。此色为佛，因以所生，以以为计，因声所生，以声为计。书里面这段经文呢就是标起，标起什么呢？标定这个以根和星尘两次为能生。那呢以下呢就逐点去破除了。这个以色啊，是因这个以根所生，以根就是能生，以色就为所生，因此呢就应该立为以色界了，叫做以色界。假使根以色是因星层而生的话，星为能生，以色为所生，那就应该以星为界，名为星色界。阿能，欲因而生，动静而相，既不言前，更不成之，必无所知，知尚无成，识何形貌。这一点呢就是明这个因缘生法即空。假使根话耳的色是因这个耳根而生的，那耳根就是叫做能生了，耳色就是所生了，那就不需要外边动静二层的相貌了。但是如果没有动或者没有静的境界，根本就不显出我们有这个耳根。那如果这两动静两种层不现在我们眼前的话，就没办法显出我们有耳根的知觉性。耳根的知觉性必然是无所知的。因为无所知，为什么？因为耳根的知觉性是以什么为所知？以动静而相为所知。现在既然没有这个动静而相为耳根的知觉性所知了， 咁知尚且不能成立啦，点可以产生呢个意识呢？所以话能知嘅耳根，能生嘅耳根啊，个知觉性尚且不能成立，咁啊点会产生呢个意识出嚟呢？你呢个意识系有咩形状呢？啊，呢个就系唔系从呢一个耳根系能生呢个意识。根字呢话若采耳闻，无动静故，闻无所性。呢一点呢系法，恐怕阿能辨别啊，响度辨啊，知系属于耳根，唔系属于闻性。耳呢系只有闻性啊，唔应该讲知唔不知嘅。因此佛就话：假使根，若果你系取呢一个耳啊，系取，若果你系取呢一个耳根嘅闻性为能生，闻性为能生意识啊，咁呢个识呢就系所生啦。但系如果冇动静而相啊，根本就唔能够显出你嘅耳根有闻性，闻性根本就冇啦。诶，点可以能够产生呢一个眼呢个耳识呢？所以咧就话闻无所成，混合耳形习识足尘，名为色界，则耳色界复从睡立。呢几句说话呢就是破阿能剪戒执着耳嘅欲耳，执着有形嘅欲耳为能生色。哦，有形嘅欲耳呢是属于生，身体里面一部分，属于生根。哦，生根所对嘅呢是属于足尘。哦，这个欲耳，这个耳形呢是生根。哦，生根所对的呢是属于出足尘，色就代表这个生根足尘。啊，生根同埋足尘，既然是生根同埋足尘啊，有形的耳属于生根，生根所对的属于足尘，这样就集了生根的色相，集了生根的色相啊，同埋生根所对嘅色尘，咁样所生嘅色咧，就应该叫做生色界。哦，应该叫做生色界，就唔应该叫做耳色界。耳色界咧就冇办法成立啦。咁呢度咧系破佢话有形嘅欲耳都冇可能啊。跟住呢就话欲生于声，色因声有，则不君闻，无闻则妄声相所在。呢段经文呢是破呢个色从尘而生，耳色若果是从呢个声尘而生，声尘呢为能生，耳色为所生。咁除了这个声尘和耳识之外呢，既然这个识是因声而有，就不关这个闻性的事。哦，但是声呢不是时时都有的，有时有，有时没有的。没有声的时候呢就没有闻性。哦，必须要假借这个闻性的方面呢就显这个声，而必须要有声呢然后显这个闻性。如果没有声呢也没有闻性，没有闻性呢也没有声，所以呢闻性和声两个呢是互为因缘的。假使根没有这个闻性呢，就不知道这个声音在哪里。能生的声音尚且不可得，所生的意识 又从哪里而生呢？是从星生，海星因萌而有星相，萌应萌色，不萌非界。或者话冇萌性嘅时候，就唔知道呢个星层响边度，唔知道呢个星层响边度。但系有萌性嘅时候，就应该有能生嘅这个星层咯。既然有能生嘅星层咧，就应该亦有所生嘅意识啦。啊，呢度咧就系、是、怕阿能系咁样变，因此法咧就继续破除佢嘅执着，话纵然色系从星层而生。许可你话星有嘅时候咧，就有呢个萌性；有萌性嘅时候咧，就知道星相所在咁。但系啊，当呢个萌性萌色嘅时候，你亦应该同时萌并萌于意识。点解？因为意识系从呢个萌性而生噶嘛。哦，因为有呢个萌性。而有呢个星层，有呢个星层咧，就有能生嘅色；能生有能生嘅星层咧，就有所生嘅意识。咁意识咧系从呢个星层而生嘅。咁呢两个嘢咧应该连为一起嘅。咁嘅时候，当我哋嘅梦性当我哋嘅梦性梦到呢个星层嘅时候咧，应该同时又梦到呢个意识咯。哦。所以呢就话色是因星层而生的，所以色是应该从这个能生的星层为我们已经萌性的对象的境界所萌。如果我们但是听到声音而萌得到这个意识的话，我声中是没有这个意识，那这个能生的星层冇呢个所生嘅意识，咁呢一个色咧就证明啊，唔系从星层而生，唔应该叫做星色界。假使更话，冇错，我听到声音嘅时候咧，我都听到呢个意识咁，如果系咁话，系啊。星层为能生，意识为所生，咁我听到呢个星层嘅时候，同时都听到意识噶。咁法话，若果话从呢个星层所生嘅意识，同时亦为梦性所梦嘅境界，咁样呢、这个星层系无情嘅，星层系无，星层系无情嘅。咁呢个所生嘅意识咧，又同于星层之无情，成为已经所对嘅境啦。咁当我哋已经听闻声音星层嘅时候，亦闻到呢个意识，咁意识就变成我哋被闻、被我哋所闻嘅境界啦。变成我哋耳根所闻之层啊，意识变为我哋耳根所闻之层啊，咁意识已经变咗系层境啦，又有边个意识能够嚟分别知道呢个系梦性啊？呢个系星层咧，明唔明啊？即系话。如果意识是从这个星层而生的，那这个星层为能生，意识为所生，能所应该连为一切的，那我们问这个星层的时候，就应该问到这个梦性，应该 问了这个梦性。如果这个我们问这个星层的时候不问到梦性呢，证明这个梦性不是从星层生的了。 假斯根你说是啊，我问声的时候我又同时听到这个意识啊，意识被你所听啊，意识就变了再变了这个问声所对的境了，色就变成尘了，色既然变成尘就没有了色了，既然没有了色又哪个来分别这个是星尘呢？那你说再讲一下，再讲若无知者终而草木，你说啊是啊，这个色呢是被我们所问啊，这个意识是变了这个所问的曾经啊，是无知觉的。而说这个色是无知觉的话，就等于这个草木咯。所以呢法啊，恐怕阿能说即使跟这个色啊，意识变成已跟所问的境是没有分别，又怎么说呢？可以啊，法话不可以。如果你的意识已经变成已经所问的境呢，已经属于无知的了，变成尘了，就同于这个草木了。既然同于草木，又怎可以叫它做色呢？而家不是啊，而家因为叫它做意识呢，就因为它有分别嘛，能够知道是外面有星尘嘛。所以呢有情的色呢不是从无情的星尘而生的，不可以叫做星色界、这个呢是破这个意识从他生，前面呢是破这个意识从自生，从根生，这个破这个意识从尘生，是他生，再进步呢是破意识不共生，不应声闻，习成中戒，戒无中位，则内外相，佛从何成？这里是破根尘共生，不应该说所闻的声尘同为能闻的耳根两种习行习迷合迷而成为一个中根的色。若果星尘同埋耳根嘅闻性共生呢个意识嘅话，咁所生嘅色呢就变成一半有知一半无知，等于前面眼色所讲眼色共生嘅眼色咁杂念，咁一半呢就归于呢个根，一半呢归于这个层，中根就没有东西了、这个色呢就没有中根的位置，那既然没有中根就显不到有内外啦，因为有中根所以显这个是内这个外是这个中嘛，既然中根的色相都没有可能成立了，那也没有这个内外的相，内外相都不可得，所以这个意识的界呢是就没办法建立了。前面呢是总明这个因缘生法，是因缘所生的意识不是从根生的，也不是因尘而生的，也不是根尘和合而生的，那根本就是无生，无生就当体即空，空就显空而内藏，这段经文呢总共呢是显空而内藏、是故当知以色为言生以色界三次都无，则以而生及生界三本非因缘非自然性，这里是总结、总结什么呢？总结啊，这个意识界是上妄性增，因为这个意识界不是自己生， 又唔系星辰而生，亦唔系呢个以庚同埋星辰共生嘅缘故。因此，我哋应该知道呢个以星为缘，生以色界内庚外辰中庚三次都冇实际嘅实法可得，只系有假名假相而已。求其实体是了不可得，这个就是明因缘生法即假，是显不空而来状。因为他相虽然是妄，但是这个以庚以色和这个星辰的性都是真的，本来就是以来状。状性呢是随然不变，随然就是有，不变就是空，即有即空，所以非因缘。不变随然，不变就是即空，随然即有，即空即有，所以呢就不是自然，不是因缘，又不是自然，即空即有，即有即空，这个就是中道理。所以呢是讲因缘生法即中，是显空不空而来状。边个明白呢种道理呢？咁系普贤菩萨明白啦。因此啊，普贤菩萨咧系明呢一个意识就系众性，所以能够心闻法明，哦，非常之自在嘅，能够心即系呢个根意嘅根，同埋意根嘅闻性啊。同埋呢個星塵，佢都分別得好清楚，所以咧呢、这個係講以色界嘅性就係、是、如來藏性。哦，根字咧係講鼻啦。嗱，鼻咧前嗰兩段經文咧係一樣嘅。啊，阿難由以所命，鼻香為現，生於鼻色。这个又是改因缘生法，亦有两重能所，前面已经讲过了，现在不讲了。慧识中讲呢，这个鼻呢有七缘生，即是在眼识九缘之中呢才去空和明。实际呢鼻识呢认教需要空的缘，如果你这里失字它没有空的话呢，根本又生就闻不到东西的，是不是？所以呢古人说呢未必是对的，我们要衡量这个现实是怎样。他说鼻识呢就是七缘生，不需要空，不需要明呢是对的，很黑暗的地方你都闻到香闻到臭，但是如果你塞住的鼻孔呢没有空根呢，你闻不到东西的。所以我认为呢鼻识咧系认教要百缘而生咁，咁啊呢个识啊呢个鼻识为佛，嗱经文话此识为佛，因鼻所生，以鼻为界，因香所生，以香为界，意思同以前一样，即系话呢个鼻识如果因呢个鼻根所生，咁鼻根咧就为能生，鼻识咧就为所生，咁就应该以鼻为界。叫做鼻色界，若果因这个所闻的香尘而生的话，香尘为能生，鼻色为所生，那就应该以香立界，名为香色界。这里是总标它的名字，然后呢向下而破了。这个受性呢有个鼻字，有个臭字，这个是受，即是这个这鼻的臭觉，亦可以读做臭，亦可以写一个口字一个臭，这个臭，但是电脑就打不出来，电脑没有这个字，凡是这个字都空了。阿难，欲因鼻生，则以心中以何为鼻？ 为取欲形相睡手上相走之上，为取受之动摇之性。这一段经文呢，是破这个鼻息从根而生。我们知道鼻根是有两个，有两种，是吗？一种呢是浮尘根，个样呢叫做相睡走，属于是肉形的鼻。第二种呢是性而根，是能发出这个受知之性的性而根。咁法话阿能啊，如果你话呢个鼻息系从鼻而生嘅，你究竟系取呢个肉形嘅浮尘根嘅鼻咧，亦或系取呢个性而根嘅鼻咧？欲取欲形，欲则乃生，生之即足。名生非鼻，名足即尘，鼻上无名，云何立戒？呢度呢是破阿能采呢个欲形的浮尘根为鼻根而能够生息。佢话法话，如果你取我哋嘅面上浮尘根嘅鼻，呢、这个鼻呢是欲。鼻嚟嘅，系属于呢个生根所有嘅。哦，生根所有，生根所接触嘅系足尘而唔系香尘。哦，咁样就应该叫做生根，而唔应该叫做鼻根啦。咁呢个时候咧，啊，应该我哋所接触嘅香尘咧，应该叫做足尘而唔系香尘啦。咁样讲起嚟咧，连个鼻嘅根。同埋鼻所对嘅尘根本就不可得，咁根尘都不可得，点可以能够产生呢个鼻息呢？鼻息计又从何边度而建立呢？若取受之，又以心中以何为之？以欲为之，则欲知之言足非鼻。呢度系破取呢、这个。受知之性的梦性，是采这个以能够梦到嘢的这个梦性为鼻根，能生息。哦，咁如果能采这个鼻的嗅觉为这个能生鼻息的根，咁又在你阿能的心目之中啊，以乜嘢为之呢？若果以呢个肉田根嘅鼻为能知，咁呢个肉鼻节嘅知咧，系根本就系属于生根所知嘅。所生根所知嘅咧，系足尘，哦，系足尘，唔系香尘，咁就唔系鼻根啦，唔系鼻根嘅嗅觉啦，唔系鼻根嗅觉鼻。根尚且是冇啊，点可以生出呢个鼻息出嚟呢？假使根进一步是以呢个空为之，空则自知欲应非觉，疑是则应，虚空是已，以生非知，今日阿能应无所在。呢度呢是破阿能执呢个鼻窿鼻孔之中的空根为能知而生这个鼻息。假使根你阿能，啊，以为鼻孔里面那两个孔，啊，里面的空气是为能够知道的嗅觉嗅知，啊，咁十方虚空亦应该有知啦，因为我哋鼻孔里边嘅空同埋外边空间嘅空一样啫嘛。咁啊，既然空咧系有知啊，咁啊空咧就变成有情啦。空本来系无情嘅，点可以有知咧？ 而家你话胸咧，鼻嘅胸根系能知之性咧，咁啊外出嘅胸根都应该有知，咁呢胸咧就变成有知。但系胸本嚟无情嘅，点会有知得噶？纵使根啊开胸系有知咁，呢、这个知咧系属于开胸，唔关你阿能嘅事啊！你阿能欲鼻咧系应该系冇知觉啦，知觉系属于胸啊嘛。咁样咁你开胸，如果你话系啊，我阿能有知啊，咁开胸就变成系你阿能咯。既然开胸变成你阿能，你阿能就变成开胸，变成开胸就应该冇个阿能存在啦。所以话应无所在啊。如果今日你阿能咧，就应无所在。但事实上嚟讲咧，阿能仍旧响度，而且有知觉。所以鼻之中的空呢，是为能生这个鼻识呢，是没有办法成立的这种讲法。以香为知，知自属香，何以依矣？若香臭气必生以鼻，则彼香臭两种漏气不生依能及煎藤木，而物不来以致臭鼻，为香为臭，臭则非香，香应非臭。若香臭而俱能闻者，则以一人应有两鼻。对我闻道有两个阿能，谁为以体？呢一段经文呢，就破阿能执着鼻中的香为能知之性而生这个鼻色。那若果说鼻中的香，因为现在我们闻到香，鼻里面就有知道有这个香，知道这个香，这个鼻呢，这个知觉性呢，是为能生色。假使更话这个香为能生这个鼻色，咁这个知觉性呢就属于香，香为能生嘛，所知的所生的色呢，就是的知觉呢是属于香啦，就不关你阿能的事啦。或者话这个或者话知虽然是属香，但香然后生于我的鼻，离开我的鼻呢就不能够闻香，不应该说何以我鼻，法呢随即呢就破它了。若果说香和微臭的气必然生于你阿能的鼻，那你的鼻可以生出香和微臭的气，咁就唔需要煎藤木同埋以能去生呢个气啦。嗱，我哋知道以能咧系一种植物嚟嘅，系臭草嚟嘅。臭气咧从以能嚟，煎藤木咧系香嘅，唔系香同埋臭嘅味道咧系原本系生于呢两种物质。咁假使跟你阿能话我个鼻中个香咧，鼻中咧系能够生香，咁就唔需要呢两种嘢啦。既然冇呢两种嘢出现嘅时候啊，而物不耐嘅时候，你自己闻下你个鼻啦，究竟系香咧系臭啦？臭则非香，香则非臭。佢话你个鼻咧系净系一个知觉，闻到香就应该唔闻到臭，闻到臭就唔应该闻到香。如果你话香同味臭两个都闻得到咧，咁就有两个鼻啦。有两个鼻咧，你阿能系一个人有两个鼻就唔啱噶。有两个鼻咧，就应该有两个阿能。既然有两个阿能啊，对我闻到嗰个系边个阿能咧？谁为以体？你有两个阿能嘛？而家对住我嗰个阿能，同埋另外一个能够闻香闻臭嘅阿能，咁究竟边个系属于你嘅真体咧？这个呢是破这个鼻中的香为能知而产生这个鼻色。好了，或者阿能说我是一个鼻咋， 啊，咁所以啊，我柯能亦系只系一个，鼻亦系一个，不过我能够闻到香臭两种气啊，唔得咩？法话哦，若果个鼻系一咁吓，若果鼻系一，咁啊香臭就冇二啦，一个鼻只系闻得一样嘢，咁啊香同味臭就唔应该分开啦。既然香臭两样嘢唔分开咧，香就成臭，臭就成香，吓、啊、臭既为香，香复为臭，咁啊两性就冇啦，冇分开香同埋臭两种性啦，冇分开两种性啊，戒又从边度而立呢？因为香而有的鼻色，因为香而有生所生的鼻色，咁现在呢、啊、香就变成臭，臭就变成香，就香失其香，臭失其臭，两种性都冇啦，咁两种香性都冇啊，咁点可以又有由呢个能生的香生呢、这个鼻的色立为鼻色界呢？